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4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优化营商环境改革5.0版改革政策；本市优化外国人和港澳台人员参保流程，线上线下都可以办理参保手续；强国有我不负青春2021首都文明校园创建故事分享会成功举办；北京通州区通报病例情况及主要行程轨迹。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市市场监管局、市政务服务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合今天召开优化市场准入专场新闻发布会，就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改革5.0版改革政策进行了解读。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霍月。霍月你好。 主持人你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改革5.0版改革政策都有哪些新的亮点。 那今年的5.0改革政策呢，是对2020年4.0营商环境改革政策进行的全面迭代升级。那么以快入准营为目标呢，更加注重从市场主体的实际需求出发，那么在制度创新和服务方式上是做加法，在优化流程和降低成本上是做减法。那么5.0改革政策呢，在营业执照办理的时候是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了企业开办一网通办的服务模式，提升一网开办平台的智能化和自动化的程度。那么目前呢，像各地工商户开办啊，就可以一次性的领取到了营业执照、印章、发票等服务包。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各类许可证资质办理上，通过证照分离、四扇门改革、政务服务事项告知承诺制、一业一证、一证多职等改革举措呢，在更大范围和更多行业推动照后检证、简化审批，这样呢，进入营业的门槛也就更低了。第三个亮点呢，是通过这种深化证照联办、扩大电子证照在审批部门之间广泛应用等的措施。那么在5.0版的改革中呢，北京市将持续深入推进电子营业执照的广泛应用。比如企业啊，在这个经营场所公开展示电子营业执照呢，就等同于悬挂了纸质的营业执照，那么就可以被认为是已经履行了亮照经营义务。同时呢，这个电子营业执照呢，也可以应用于各政府部门之间和商业银行、招投标、网络交易等领域，那么跨行业、跨领域的互通、互认、互用。同时呢，通过这种无纸化、零见面的办事方式呢，也会让企业和群众获得更多的便利。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霍月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今天发布了关于外国人和港澳台人员参加北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关经办问题的通知。通知当中明确，在京的外国人和港澳台人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线下或线上的方式办理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和待遇的申领手续，进一步的方便群众。市社保中心提醒参保人，办理时有效身份证件是指在本市取得的有效期内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或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目前北京市统一身份认证平台仅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三类证件的实名认证，在京台湾人员暂时通过线下办理。今天下午，由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委教工委等部门主办的强国有我不负青春2021首都文明校园创建故事分享会成功举办。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杨帆你好。 你好，乐陶。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活动现场的情况。 好的。那么今天的分享会呢，是采用故事讲述、节目表演、音视频展示等多种形式呢，展示了7所首都文明校园在创建时的实践经验，展现了我们首都莘莘学子勇于担当新时代使命、全力追逐梦想的活力。那就比如说呢，来自通州区陆河中学附属学校的孙慧琴校长，他呢就和自己的学生呢，生动还原了友善课堂的教学方式的创建过程，扭转了以往呢孩子们在学习中 光注重乐趣而丢掉了学习本身的一个误区。那么他讲述了教师如何通过这个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的教学活动设计，培养大家自主学习能力的过程。再比如说呢，这个北京市十一学校的柳迪老师，他呢是讲述了学校为学生们提供各种资源和平台，鼓励学生动手创作，培养创新思维，帮助大家呢自信成长的故事。那么自从这个2018年开始呢，北京市就已经持续举办了4届首都文明校园创建故事的分享会了。那这次活动呢，是由北京市的有关部门和372所全国首都文明校园师生代表100多人来参加。那么2015年以来呢，北京市近2000所这个大中小学校呢是积极参与这个文明校园的创建活动。目前呢，共有15所学校是摘得了国字号的招牌，372所学校呢是荣获首都文明校园的称号，有效的激发了这个广大师生积极投身校园生活的生机和活力。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杨帆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今天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64场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了病例的情况和主要的形成轨迹。该病例为通州区宋庄镇艺术培训机构华清画室的艺考学生，自西安市来京约半年，11月28号返回西安参加考试，12月14号抵京，乘往返坐飞机。12月13号在西安天佑儿童医院核酸采样，核酸的结果为阴性。12月14号16点从西安的家中出发，乘私家车到达西安咸阳机场。18点30分乘坐海航 HU7338 航班，20点30分到达北京后，乘坐摆渡车到达航站楼。21时乘坐网约车，于21点40分到达宋庄镇华清画室。12月15号到17号在学校内活动未外出，17号晚间自觉出现四肢无力、咽干症状未就诊。12月18号健康宝弹窗提示，由于您近期可能有到访或途经疫情风险地区的情况，北京健康宝暂不能确定您的疫情防控相关健康状态。如果你已经在京，请完成信息登记，并且立即和所在的社区街道或相关单位联系报到，按照要求及时完成核酸检测，履行个人防疫义务。12月18号15点30分左右，和另2名同学乘坐网约车，从华清画室去北京鼎石互信公司核酸采样点进行采样。16点到达采样点旁的蒙福人家烟酒超市购物。16点05分左右乘坐网约车回学校，之后未外出。今天上午，北京市召开了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截止到目前，已经采集相关风险人员的鼻咽拭子结果均为阴性，外环境样本除2件阳性，其余均为阴性。初步判定密切接触者108人，均已经落实管控措施。 从吹哨报道到接速即办，探索为民服务新机制。党建引领接速即办改革论坛将于12月19日在北京举办。 来关注北京12345企业热线专席的来电热点，企业具体都关注了哪些问题？一起来连线12345企业热线专席受理大厅工作人员张娇。张娇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企业的来电情况。 好的，主持人，近期热点主要涉及以下3个方面。一是咨询建筑住房相关问题。李先生企业在昌平区北7家镇的楼盘需要办理竣工验收，核实竣工验收前置条件的标准。刘女士在通州区经营一家房地产公司，需要办理房屋竣工备案，咨询办理流程及材料。朱先生企业要办理装修项目验收，区住建委告知需要先办理水质检测，核实办理流程及材料。二是咨询医护机构资质的相关问题。杜女士准备在海淀区设立一家护理站，咨询流程及材料。袁女士预备在朝阳区设立一家互联网诊疗医院，咨询办理流程及材料。郭女士经营一家医疗机构，想了解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是否需要办理年检以及办理材料。三是反映社会保险相关问题。市民反映所在企业需要为员工打印失业状态证明，但社保中心不予开具，希望协调处理。黄女士企业在10月开通社保系统，开通后工作人员告知无需操作其他流程， 但近期发现企业十月、十一月的社保扣款失败，原因是没有开通第三方协议，影响到员工权益，认为不合理。刘女士企业新入职员工社保转入失败，出现断缴情况，希望协调办理补缴。以上问题，一二三四五企业热线都及时转交给责任单位办理。主持人， 那一二三四五企业热线近期又推动了哪些具体问题的解决呢？ 平谷区的一家企业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成功办理了社保增员业务，近日发现该员工的生育医疗保险已经进户，但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均没有进户，目前也无法进行减员操作，不清楚原因。一二三四五企业热线接诉后，第一时间派单到平谷区分中心，经平谷区社保中心核实，向企业进行了答复。经查询，社保业务系统企业员工增员成功，该情况是由于市中心网申系统未能及时同步导致的，已经通过电话联系了市中心网申平台的部门协助处理。目前市中心已经完成信息同步，企业也已经完成了操作，并表示满意。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张娇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因为配合北京市重点道路的工程施工，本台呢需要进行技术改造。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北京城市广播中波1026千赫，北京故事广播中波603千赫，北京青年广播中波927千赫，将于12月22号的14点到17点、12月28号、29号和30号每天的8点到18点临时停机检修。届时您可以通过调频94.5兆赫、107.3兆赫。95.4兆赫和98.2兆赫，或者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继续收听以上四个频率的节目。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2.5， 属于基本畅通。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到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暖阳下绽放的冰凌花，印记了全力以赴的坚实脚步，伴着满怀期待的诚挚声音，奔向三亿人上冰雪的梦想荣光。聚焦场馆建设、城市保障，领略冬奥文化激情赛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跟随我们的探访，走进冰雪的世界。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他。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国家成良梦，杂交稻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播媒体制作。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2008，盛夏的欢呼从未远去。2022，冰雪的召唤响彻耳边。